你好，我是郑延敏，今天是网络编程实战性能篇的答疑模块，欢迎回来。在性能篇当中，我主要围绕 C10K 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引出了事件分发机制和多线程。可以说，基于 EPO 的事件分发能力是 Linux 下高性能网络编程的不二之选。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的话，期望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在性能篇的答疑当中，我就带你一起梳理一下 EPO 的源代码，从中呢，我们也一定可以有更多的发现和领悟。在开始研究源代码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EPO 中使用的数据结构，分别是 event pool、 ep item 和 ep pool entry。 那我们先看一下 event pool 这个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结构是我们在调用 EPO create 之后内核侧创建的一个聚饼，表示了一个 EPO 实例。后续呢，如果我们再调用 EPO control 和 EPO wait 等等，都是对这个 event pool 数据进行操作，这部分数据会被保存在 EPO create 创建的匿名文件 file 的 private data 字段当中。你能看到在代码当中我提到了 ep item， 那这个 ep item 结构是干什么用的呢？每当我们调用 EPO control 增加一个 fd 时，内核就会为我们创建出一个 ep item 实例，并且把这个实例作为红黑数的一个子节点增加到 event pool 结构体中的红黑数中，对应的字段是 rbr。 那这之后查找每一个 fd 上是否有事件发生，都是通过红黑数上的 ep item 来操作。每次当一个 fd 关联到一个 epo 实例，就会有一个 ep pool entry 产生。那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 ep pool entry 的结构。我们在使用 epo 的时候呢，首先会调用 epo create 来创建一个 epo 实例。这个函数是如何工作的呢？首先 ,epo create 会对传入的 flex 参数做简单的验证。那接下来内核申请分配 event pool 需要的内存空间。再接下来 ,epo create 为 epo 实例分配了匿名文件和文件描述字。那其中 fd 是文件描述字， file 是一个匿名文件。这里充分体现了 Unix 下一切都是文件的思想。注意event pool 的实例会保存一份匿名文件的引用，通过调用 fd install 函数将匿名文件和文件描述字完成了绑定。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在调用 anon inode get file 的时候呢， epo create 将 event pool 作为匿名文件 file 的 private data 保存了起来，这样在之后通过 epo 实例的文件描述字来查找时呢，就可以快速的定位到 event pool 对象了。最后这个文件描述字作为 epo 的文件聚饼被返回给 epo create 的调用者。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套接字是如何被添加到 epo 实例当中的。这里呢就要解析一下 epo control 函数实现了。首先 epo control 函数通过 epo 实例聚饼来获得对应的匿名文件，这一点很好理解啊， Unix 下一切都是文件， EPO 的实例也是一个匿名文件。接下来获得添加的套接字对应的文件， TF 表示的就是 Target File， 即待处理的目标文件。再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验证，以保证用户传入的参数是合法的，比如 EPFD 真的是一个 EPO 实例聚饼，而不是一个普通文件描述服务。如果获得了一个真正的 EPO 实例聚饼，就可以通过 private data 获取之前创建的 event pool 实例了。接下来 EPO control 通过目标文件和对应描述字在红黑数中查找是否存在该套接字，这也是 EPO 为什么高效的地方。红黑数是一种常见的数据结构，这里 event pool 通过红黑数跟踪了当前监听的所有文件描述字，而这棵树的根就保存在 event pool 数据结构中。对于每个被监听的文件描述字都有一个对应的 ep item 与之对应， ep item 作为红黑树中的节点就保存在红黑树中。红黑树是一棵二叉树，作为二叉树上的节点， ep item 必须提供比较能力，以便可以按大小顺序构建出一棵有序的二叉树，其排序能力是依靠 epo file fd 结构体来完成的。epo file fd 可以简单理解为需要监听的文件描述字，它对应到二叉树上的节点。可以看到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按照文件的地址大小排序，如果两个相同就按照文件描述字来排序。在进行完红黑数查找之后， 如果发现是一个 add 操作，并且在树中没有找到对应的二叉树节点，就会调用 epinsert 进行二叉树节点的增加。epinsert 首先判断当前监控的文件值是否超过预设最大值，如果超过了则直接返回错误。接下来是分配资源和初始化动作。再接下来的事情呢非常重要啊。再接下来的事情非常重要。epinsert 会为加入的每个文件描述字设置回调函数。这个回调函数是通过函数 eptablequeueprocess 来进行设置的。这个回调函数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对应的文件描述字上如果有事件发生，就会调用这个函数。比如套件字缓冲区有数据了，就会回调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就是 epcallback。那这里你会发现，原来内核设计也是充满了事件回调的原理。epcallback 函数的作用非常重要，它将内核事件真正的和 epoll 对象联系了起来。它又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通过这个文件的 wait queue entry t 对象找到对应的 epitem 对象，因为 epoll entry 对象里保存了 wait queue entry t。根据 wait queue entry t 这个对象的地址，就可以简单计算出 epoll entry 对象的地址，从而可以获得 epitem 对象的地址。这部分工作在 epitem from wait 函数中完成。一旦获得 epitem 对象，就可以循迹找到 event poll 实例。那接下来进行一个枷锁操作，下面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过滤。为什么需要过滤呢？其实呢，是为了性能考虑。epinsert 向对应监控文件注册的是所有的事件，而实际用户侧订阅的事件未必和内核事件对应。比如用户向内核订阅了一个套接字的可读事件，在某个时刻套接字的可写事件发生时，并不需要向用户空间传递这个事件。接下来判断是否需要把事件传递给用户空间，如果需要，而且该事件对应的 event item不在 event pool 对应的已完成队列当中，就把它放入该队列，以便将该事件传递给用户空间。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调用 epoll wait 的时候，调用进程被挂起，在内核看来，调用进程陷入休眠。如果该 epoll 实例上对应描述字有事件发生，这个休眠进程应该被唤醒，以便及时处理事件。下面的代码就是起这个作用的。wake up locked 函数唤醒当前 event poll 上的等待进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epoll wait 函数。它首先进行一系列的检查，例如传入的 max events 应该大于0。和前面介绍的 epoll control 一样，通过 epoll 实例找到对应的匿名文件和描述字，并且进行检查和验证。还是通过读取 epoll 实例对应匿名文件的 private data 得到 event poll 实例。接下来调用 epoll 来完成对应的事件收集并传递到用户空间。还记得第23讲里介绍 epoll 函数的时候，对应的 timeout 值可以是大于0、等于0和小于0吗？这里 epoll 就分别对 timeout 不同值的场景进行了处理，如果大于0则产生了一个超时时间，如果等于0则立即检查是否有事件发生。那接下来尝试获得 event poll 上的锁，获得这把锁之后，检查当前是否有事件发生，如果没有，就把当前进程加入到 event poll 的等待队列当中。这样做的目的是当事件发生时， epoll callback 函数可以把该等待进程唤醒。那紧接着就是一个无限循环，这个循环当中通过调用 schedule HR timeout range 将当前进程陷入休眠，CPU 时间被调度器调度给其他进程使用。当然当前进程可能会被唤醒，唤醒的条件包括以下四种。第一呢，当前进程超时。第二，当前进程收到一个 signal 信号。第三，某个描述字上有事件发生。第四，当前进程被 CPU 重新调度，进入 for 循环重新判断。如果没有满足前三个条件，就又重新进入休眠。对应的1、2、3都会通过 break 跳出循环直接返回。如果进程从休眠中返回，则将当前进程从 event pool 的等待队列当中删除，并且设置当前进程为 task running 状态。最后调用 ep send events 将事件拷贝到用户空间。 epsendevents 这个函数会将 epsendEventsProcess 作为回调函数，并调用 epscanReadyList 函数。epscanReadyList 函数调用 epsendEventsProcess 对每个已经就绪的事件循环处理。epsendEventsProcess 循环处理就绪事件时，会再次调用每个文件描述符的 poll 方法，以便确定确实有事件发生。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为了确定注册的事件在这个时刻还是有效的。那可以看到，尽管 epsendEventsProcess 已经尽可能的考虑周全，使得用户空间获得的事件通知都是真实有效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概率，当 epsendEventsProcess 再次调用文件上的 poll 函数之后，用户空间获得的事件通知已经不再有效。这可能是用户空间已经处理掉了，或者其他什么情形。还记得第22讲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套接字不是非阻塞的，整个进程将会被阻塞。这也是为什么将非阻塞套接字配合 epoll 使用作为最佳实践的原因。在进行简单的事件演码校验之后， epsendEventsProcess 将事件结构体拷贝到用户空间需要的数据结构中，这是通过 putUser 方法完成的。在前面的文章里，我们一直都在强调 level triggered 和 edge triggered 之间的区别。从实现角度来看，其实非常简单。在 epsendEventsProcess 函数的最后，针对 level triggered 的情况，当前的 epoll_item 对象被重新加到 eventPoll 的就绪队列当中。这样，在下一次 epoll_wait 调用时，这些 epoll_item 对象就会被重新处理。在前面我们提到，在最终拷贝到用户空间有效事件列表中之前呢，会调用对应文件的 poll 方法，以确定这个事件是不是依然有效。所以如果用户空间程序已经处理掉该事件，就不会被再次通知。如果没有处理，意味着该事件依然有效，就会被再次通知。最后我们从实现角度来说明一下，为什么 epoll 的效率要远远高于 poll select。 首先 poll select先将要监听的 FD 从用户空间拷贝到内核空间，然后在内核空间里面进行处理之后，再拷贝给用户空间。这里呢，就涉及到内核空间申请内存、释放内存等等过程。这在大量 FD 情况下是非常耗时的，而 epoll 维护了一个红黑数，通过对这个红黑数进行操作，可以避免大量的内存申请和释放的操作，而且呢，查找速度非常快。文稿当中有一段代码，这段代码就是 poll 和 select 在内核空间申请内存的展示。可以看到 select 是先尝试申请站上资源，如果需要监听的 FD 比较多，就会去申请堆空间的资源。第二， select poll 从休眠中被唤醒时，如果监听多个 FD， 只要其中有一个 FD 有事件发生，内核就会便利内部的 list 去检查到底是哪一个事件到达，并没有像 epoll 一样通过 FD 直接关联 eventPoll 对象，快速的把 FD 直接加入到 eventPoll 的就绪队列当中。在这次答疑当中啊，我希望通过深度分析 epoll 的源码实现，帮你理解 epoll 的实现原理。epoll 维护了一颗红黑数来跟踪所有待检测的文件描述字。红黑数的使用减少了内核和用户空间大量的数据拷贝和内存分配，大大提高了性能。同时 epoll 维护了一个链表来记录就绪事件，内核在每个文件有事件发生时将自己登记到这个就绪事件列表当中。通过内核自身的文件 file eventPoll 之间的回调和唤醒机制，减少了对内核描述字的便利，大大加速了事件通知和检测的效率，这也为 level triggered 和 edge triggered 的实现带来了便利。通过对比 poll select 的实现，那我们发现epoll 确实克服了 poll select 的种种弊端，不愧是 Linux 下高性能网络编程的皇冠。我们应该感谢 Linux 社区的大神们设计了这么强大的事件分发机制，让我们在 Linux 下可以享受高性能网络服务器带来的种种